益广告。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时空， 时空，你着迷了吗？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收听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熟悉二战历史的人应当都听过巴顿这个名字。巴顿在美国历史上是非常具有个性的一名将军，美国人把他叫做铁胆将军。他是一个优点和缺点同样非常突出的人，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他的缺点和优点有的时候你根本分不清楚。比如巴顿敢打硬仗，作风顽强，作战机动灵活，讲究进攻，进攻再进攻，但是这个人却耳朵根子软，怕老婆。他有西部牛仔的风格，不受拘束，但是却信任部署，民主作风非常浓厚。他遇到有什么战功的时候，总是说这是我的部下干的，跟我没有关系。他经常这样说，去找我的部下，去找我的参谋。正由于这个十分矛盾的个性，因而巴顿本人备受非议。战后传记作家们一直在探讨巴顿的个性，为什么在他的身上表现得那么近似的完美，即使是他的敌人也认为巴顿是一位真正的军人。今天我们的人物之谜要带您一起近距离地去欣赏巴顿将军。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人物之谜。 乔治巴顿不是神，也不是恶棍，而是一个人，但他绝非常人。他50岁才晋升为中校，60岁去世前已经成为二战当中最骁勇的上将之一。事实上，巴顿的整个人生充满了传奇和争议。1915年30岁的巴顿参加斯德哥尔摩奥运会，夺得了五项全能比赛的第五名。第二年又去欧洲研究剑法，获得了剑道大师的称号。二战当中，巴顿曾经用马鞭抽打坦克，用军靴猛踹装甲车，还冲上楼顶拔出他那著名的珍珠香饼手枪打飞机。而巴顿骂街的技术也是有口皆碑，粗鲁幽默的文笔引人入胜。他曾经因为打士兵耳光而遭千夫所指，最后又因为一场倒霉的新闻发布会而被解除了职务。作为人类狂叛群体的一员，巴顿使用的语言就像他打击敌人时的火力，连他的勤务兵都能说出这样的话：如果带着我的马鞍，我就要把马鞍扔到敌机上，再骑到他的背上。这正是典型的巴顿式的语言。作为人类勇敢群体的一员，巴顿拥有让死神退避三舍的彪悍。1943年，在杰拉海滩上，两架敌机飞来扫射，所有的士兵都跳进了伞兵坑，但是巴顿却继续在海滩上走来走去，很快就使得其他人羞愧地从坑里面爬了出来。巴顿的勇气源于青年时代的自我培训。在西点军校就读的最后一年，也是他结婚的前几周， 在很多次的狙击训练中，巴顿会突然站起来，把头伸进火线区之内。后来面对父亲的斥责，巴顿还解释说，这么做不是为了显示勇气，而是为了克服恐惧。1918年的夏天，巴顿指挥第301坦克旅的士兵进行实弹演习，炮弹接连在炮口和炮尾爆炸，炸飞了一个炮手的脑袋，没有人敢再开炮。巴顿走上去连发三炮，什么问题都没有。他事后在日记里承认，在我一生中从没像这次一样不想去拉那炮栓，但我必须上前。勇敢的人往往也有柔软的内心，作为人类善良群体的一员，巴顿偶尔也会真情流露。在整个二战中，巴顿最亲密的伙伴不是人，而是威利，一头英国斗牛犬。巴顿在伦敦的时候买了它，主要是被其凶猛的外表所吸引，不料威利却性格很温顺，这让巴顿感觉很恼火，立即着手训练他的进攻能力。但是在威利碰到一辆侦察车并与之比赛获得第二名之后，巴顿放弃了这种尝试。爱犬后来病死了，巴顿失声痛哭，犹如孩子一般。他的仁慈当然不止对狗，在北非的海滩登陆战中，巴顿看到一名士兵孤身一人将阵亡战友埋在沙滩临时的坟墓当中时，泪水飞溅而出。在布列塔尼半岛，一个工兵被推土机压成了两截，但是他还活着。巴顿陪着这名不幸者，给他打了吗啡，抚摸他的头，持续地安慰他，直到救护车开来。在南希市内，巴顿亲自参与搬砖，以营救废墟当中的法国平民。在把一个哭喊的老太太弄出来时，炸弹就在他的不远处落下。巴顿事后在日记中这样写道，那天晚上我比从军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感到害怕。而在之后的战役中，他搂着师长保罗将军亲热地问，今天我的那些小崽子们打得怎么样？保罗事后回忆，这句话极大地鼓励了他和全师的每一个人的事迹。 乔治·巴顿不是神，也不是恶棍，而是一个人，但他绝非常人。他50岁才晋升为中校，60岁去世前却已成为二战中最骁勇的上将之一。事实上，巴顿的整个人生都充满传奇与争议。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铁胆将军巴顿的传奇一生。 粗鲁野蛮是巴顿在战争中留给后人的印象，有人甚至把他叫做美军中的匪徒。但如果仅凭这一点就认为他是个只懂打仗的猛张飞，那就大错特错了。巴顿将军投注在军事领域的用心是全方位的，其中不乏智慧和深思熟虑的结晶，巴顿舰的成功就是一例。我们知道美国是一个善于使斧头的国家，早期的骑兵更习惯地挥舞马刀来会砍杀。训练的时候，骑兵们乘坐在马背上，像使用球棒一样疯狂地舞动手中的骑兵弯刀。年轻的巴顿把这一切看在眼中，不禁在心里开始了思量。那时的巴顿曾经在第5届奥运会军事5项比赛中获得过击剑的第3名，号称军中第一击剑高手，并获得过剑术大师的荣誉称号。在参加完奥运会后，巴顿到法国索米尔军事学校学习击剑课，在那里他发现法国骑兵使用马刀的方法远远超过美国骑兵。原因很简单，法国人是用刀尖去刺杀，而美国人则是用刀刃去砍杀。跟砍杀相比，刺杀能更快地接近敌人，作战效率更高。怀揣着改进骑兵军刀的想法，巴顿调到了弗吉尼亚的迈尔堡，这儿是一个骑兵的驻地，有军队当中最优秀的骑手，有美国出身最好的军官，他们熟悉华盛顿的每一位要人。而在这个离上帝最近的地方，血气方刚的巴顿决定大干一番，改进骑兵军刀就是他的一块敲门砖。以法国式的直剑取代美军盛行的弯刀，巴顿把自己的想法明白无误地写在了文章当中，并把文章交给迈尔堡骑兵团团长格拉德上校。上校是一位老骑兵，当然看出了巴顿的主张有多么重要的意义，他建议巴顿再增添一些内容，然后把文章投寄给了骑兵月刊。受到鼓舞的巴顿没有听从团长的建议，他把目光投向了更高级别的军事刊物。他知道小小的骑兵月刊不足以引起军界高层的注意， 果然，1913年1月11日，颇有影响的《陆海军》杂志刊登了巴顿的文章，并立刻引起了军界的广泛关注。几个月之后，陆军参谋总长伍德将军命令按照巴顿设计的样式和规格打造20000把新军刀。而这种新型骑兵军刀是直线型的设计，刀刃非常长，是一种理想的击刺武器，能够完美的用于刺杀。巴顿的钻研和思考终于结出了累累的果实。批量生产的新型骑兵军刀在骑兵部队当中广泛使用，并以巴顿剑闻名天下。1916年3月，巴顿调任布里斯堡骑兵团时，高兴地看到团队使用的军刀全部是自己设计的巴顿剑，而这个发现让他一度激动得热泪盈眶。但是凌厉的枪弹使得骑兵的军刀失去了用武之地，巴顿剑更多地成为了骑兵们的标志性装备，很少在实战当中使用。巴顿的威名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他战场上的表现，而与此相反的非议主要来自于他近乎无情的军纪和训练。巴顿规定士兵床前不能有女人的画像，强调军人的敬业精神和良好的军事素质。巴顿严整军容风纪，他的部队是美军当中军容最严整、军纪最严格的。巴顿要求军官必须按时到位，训练当中来不得半点虚假和松懈。而巴顿的部队同样是美军当中伤亡最小的，而这一切刻薄的要求均来自于他听到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还是巴顿在西点军校上学期间发生的事儿。巴顿非常喜欢军事历史，翻阅了很多美国作战史的书籍。他曾经看到这么一个故事，故事发生在美西战争时期。1897年，巴顿最崇拜的将军潘兴来到了一个炮兵营视察，炮兵营要给潘兴将军表演实弹射击。这个营的营长非常精于射击速率，为了避免出现因为打不准而影响自己的晋升，他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在炮弹要落到的目标区预埋了炸药，这边开着炮，他按照这个弹道走的速率，然后按照这个时间差把炸药点着。实际上营长放的是空炮弹，潘兴在主席台上当然不知道。后来跟这个炮兵营的营长有矛盾的一位军官把这个事情捅了出来，潘兴勃然大怒，立刻将这位营长撤职，说他最好的角色是到百老汇当一名演员，因为那是在演戏，而战争不是演戏，战争来不得任何虚假的东西。后来这位炮兵营长在第二年的美西战争中阵亡了。这个故事对巴顿的触动很大，此后他在担任各级职务中都以这个故事为教材严格的训练。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人物之谜，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迷幻时空。诸位好，我是主持人韩涛。有着战神之称的巴顿，从小就恪守着家族的信条，勇敢战斗，千万不能辱没了家族的荣誉。在他斯巴达式的人生追求中，同样伴随着一支不同凡响的爱情协奏曲，帮助他走向了成功的巅峰。巴顿少年时代酷爱体育，饱读历史，他粗犷的性格、不凡的谈吐以及俊美的脸型和充满阳刚之气的身体，就如同大卫的雕像，有一股令少女们为之心动的男子汉的气概。凭借着优越的家庭地位和良好的自身形象，不知有多少美丽的少女倾心于巴顿。但是巴顿的择偶标准却十分苛刻，他曾经公开宣布，我要找一个能理解死的人，我要的女孩应该像战士一样不怕牺牲。这个标准往往让姑娘们望而却步。1902年的夏天，巴顿一家来到圣卡特琳娜岛度假，在这里巴顿结识了富商之女比阿特丽斯·拜林·艾尔小姐。比阿特丽斯·拜林·艾尔小姐身材苗条，面庞清秀，就像天上的云朵一样纯洁。巴顿经常和比阿特丽斯一起玩耍，一天午后在捉特务的游戏中，巴顿只身跑进岛上的原始丛林当中，不慎跌进了一口废弃的陷阱， 身上多处受伤，但是他忍受着伤痛，用随身携带的猎刀在井壁上挖出了脚蹬，爬出了陷阱，终于脱险走出了森林。而这次历险让巴顿因祸得福，他过人的意志赢得了比阿特里斯的好感，两人从此陷入了热恋当中。面对心爱的姑娘，巴顿豪情万丈地宣布，我一定会成为一名出色的将军。巴顿考上了西点军校后，痴情的比阿特里斯周末常专程从波士顿赶到西点与巴顿约会，他们一起去攀登悬崖、郊游和野餐。在巴顿那里，比阿特里斯了解到了不少军事知识和体育常识，而巴顿则向比阿特里斯学习法语和文学，有时甚至把自己的诗拿出来让比阿特里斯帮助修改。在交往的过程中，巴顿也在试探着比阿特里斯对战争和死亡的看法。他告诉自己的心上人，我想最美好的死法是让战争结束的最后一发子弹打在我的脑门上。比阿特里斯则笑着回答，那么我希望战争永不结束。巴顿欣喜地发现自己找到了真正的知音。 乔治·巴顿不是神，也不是恶棍，而是一个人，但他绝非常人。他50岁才晋升为中校，60岁去世前却已成为二战中最骁勇的上将之一。事实上，巴顿的整个人生都充满传奇与争议。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铁胆将军巴顿的传奇一生。 1909年，巴顿从西点军校毕业了，他打算与比阿特里斯结婚，然而未来的岳父埃尔却不同意，他不愿意女儿嫁给一名军人，担惊受怕。于是这对爱侣向固执的老头发起了轮番轰炸，女儿向父亲撒娇恳求，软磨硬泡，而巴顿则登门向老头雄辩的游说，我之所以当一名军人，就像呼吸那么自然，实际上公民的最高义务和权利就是拿起自己的武器保卫自己的祖国。最终坚冰被融化了，老头最后的疑问是巴顿是否同其他军人一样穷，孰料巴顿的家庭竟然也拥有着百万的财产。于是一对富有的新人在西里登堡的军营当中举行了婚礼。婚后，新娘子比阿特里斯随巴顿来到了军营，她放下大家闺秀的架子，在艰苦单调的军营内成为了巴顿的贤内助。她帮助丈夫把粗鲁的言辞变得温和而顺耳，提醒他如何接人待物，还帮助巴顿克服自卑感。比阿特里斯献身于巴顿的事业，控制住他的脾气，安慰他受伤的感情，培养他的外交手腕和敏锐的眼光。他还带着巴顿出席上流人士的酒会，结交了不少军界高层，使巴顿在军界获得了良好的人脉。为了支持巴顿的事业，比阿特里斯支持丈夫自己掏钱资助研发新式坦克，还说服陆军部的7位将军前来观看。为了引起他们的注意，比阿特里斯特意穿着时髦的衣服，驾驶着坦克绕场一周。尽管这种坦克被将军们否定了，但他仍然一如既往地支持巴顿的研究，甚至为缺乏经费的巴顿部队自掏腰包买坦克的零配件。在比阿特里斯的支持下，巴顿在战场上建功立业，扬名世界。然而二战后不久，巴顿乘车与一辆卡车相撞，比阿特里斯以最快的速度从美国赶来，昼夜守候在病房当中。最终巴顿心满意足地长眠在了妻子的怀中。巴顿去世后，比阿特里斯和巴顿的副官一起编辑出版了《我所知道的战争：巴顿将军回忆录》，将豪情睿智的巴顿更加真实地展现在人们的面前，也将他们的爱情融入了书中，永传后世。乔治·巴顿在二战时叱咤风云，身经百战，作为一个军人，他没有现身在战场上，却死于战后的一次车祸，真叫人慨叹造化弄人。然而他的死留给后人的也是一个谜团。 乔治·巴顿不是神，也不是恶棍，而是一个人，但他绝非常人。他50岁才晋升为中校，60岁去世前却已成为二战中最骁勇的上将之一。 事实上，巴顿的整个人生都充满传奇与争议。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铁胆将军巴顿的传奇一生。 1945年12月9日，巴顿将军和盖伊少将去养殖场打猎，霍雷斯·伍德送他们前去，而不幸的是，他们在38号公路上发生了车祸。中午12点45分，大约是车祸发生后的一个小时，巴顿何以躺在医院中。而那个时候的巴顿还非常的清醒，他微微颤抖着，四肢不能动，脖子以下完全没有了知觉。应当说，这是一场非常可怕的事故。但是最令人吃惊的是，除了巴顿以外，另外两个人一点也没有受伤。而且巴顿的脊柱严重错位，头骨受了重伤。令人高兴的是，巴顿经过医生精心救治后，情况有了很大的好转。很快，他的一条胳膊变得有力，一条腿也有了一些较微弱的知觉。在巴顿受伤住院一周后，医生们认为他已经脱离了危险，至少是性命无忧了。但是能恢复到何种程度，他们仍然无法预知。人们开始变得乐观了起来。但是12月20日下午，血栓突然没有预兆地发生了，巴顿的情况急转直下，这令医生们束手无策。12月21日5点55分，巴顿停止了呼吸，死因毫无疑问是血栓和心肌梗塞。巴顿将军去世了，但是人们没有忘记他，人们感到导致他遇难的车祸非常可疑。首先，当时轿车当中共有3人，其他2人皆毫发无损，为何偏偏只有巴顿将军遇难呢？其次，肇事司机居然能够在案发后溜掉，这一点尤其让人感到不可思议。而且宪兵们对现场进行的例行调查特别草率，甚至都没有留下任何官方的记录。有人指出，宪兵队队长巴巴拉斯中尉曾经写下了一份调查报告，但是后来却消失得无影无踪。据此，有人认为巴顿将军之死带有一定的政治背景，跟他与艾森豪威尔将军的矛盾有关。二次大战以后，巴顿将军成为了亲德派，他曾经公开地指责盟军的非纳粹化政策，并曾经把纳粹分子和非纳粹分子的斗争极为不恰当地比喻为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两党之争。巴顿甚至还考虑过要扶植德国9个未受损失的党卫军部队。他的这种亲德的倾向使得艾森豪威尔感到了威胁，想除之而后快。此外，另外一种看法认为巴顿之死与奥吉的黄金谜案有关。奥吉的黄金是纳粹在二战当中埋藏的一批黄金，后来他被美军某些将领发现，据为己有。巴顿将军受命调查这个案件，就在真相即将大白于天下之际，巴顿却突然遭遇了车祸。或许是某些人担心劣迹败露而先下手为强。那么巴顿将军到底是因何而死？他的死是否与艾森豪威尔总统有关？时至今日，这些问题依然是未解之谜。 乔治·巴顿不是神，也不是恶棍，而是一个人，但他绝非常人。他50岁才晋升为中校，60岁去世前却已成为二战中最骁勇的上将之一。事实上，巴顿的整个人生都充满传奇与争议。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铁胆将军巴顿的传奇一生。 巴顿的死亡就像他的性格那样，有很多值得人们琢磨的地方。巴顿的辉煌得力于战争，他简直就像是为战争而生的，没有了战争，他就没有了存在的价值。即使活着，他也活得没有一点精神。这位曾经叱咤战争舞台的风云人物，在结束他个人的演出之后，安静地离开了。

很不正不好的任务行为的表现。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 啊、你就你呀、啊、 我啊，我拿着刮刀的嘛。 哎，可能有吧。 可能有， 哎， 我流氓抢劫犯，啊， 这不比方吗？ 啊，比方， 这假定， 不假定， 别着急，这比方说， 啊， 你走街上碰见妇女了， 啊，你 黑道黑暗都清醒， 你先等 一看，这个是 假定，比方， 比方， 拿你比方，假定，比比， 哎，别的， 不， 啊， 拿你比方， 哎， 你呀，别往这儿指， 啊，就是，就说吧， 啊，拿你比方， 拿我比方吧， 哎。 我走在街上 啊， 是不是？ 哎哎， 看 啊，看街， 街挺清静的。 哎， 马路没树人。 哎， 对过来一个妇女。 嗯， 哎，不行，还得拿你比。 干嘛？ 我不像，我就不像，总归不像。 你不像，我就像啊！啊， 你也不像。 哎， 我也 不像。 从表面看，你也不像。 哎， 表面看也看不出来。 对，反正我是这种人呢， 就这么比方说呀、 啊，哎， 比如说， 哎，比如， 哎，你碰见妇女， 嗯， 你瞧这妇女跟你越走越近，你瞧也没什么人， 嗯， 你给我站住， 嗯， 皮包给我， 嗯， 这妇女一看就吓一跳， 啊， 呆流氓， 啊， 真惨，你一听，哎呦，你是撒腿就跑， 哎，我成畜了我。 这不行了，你跑得快呀！ 哎呀， 你跑回家去，赶紧跑回家，噌，那大门关上了，大杠子顶上 啊！ 哎呀，心里蹦蹦的跳了， 哎， 也是惶恐不安呐！ 哎， 两天不敢出门了， 我 也不上班了， 哎， 也不上班，团也不去了，也不见面了，就在家这两天度日如年了。 哼， 这两天你可不好受，吃也吃不了了，睡也睡不着了。 哼， 哎呀，心里不知道怎么着好了，嘀嘀咕咕的。心里是忐忑不安，听着街坊大门一响，你就一惊。 嗯，有亏心。 今日街上汽车一响， 嗯， 你也一愣。 哟，好嘛，我变了大公鸡了。你看，我哪去？ 你听听声啊！ 哎哎，好， 听听。到第三天一早晨，就听街上来汽车了。 啊、哦。 越听声音越近， 嗯， 到你胡同口车停住了，有汽车上下来四位武警队， 嗯， 到你家一拍门，王宝山，王宝山，你这人 啊， 心里不慌了， 不慌 了，哎，恐慌劲就没了， 嗯， 你算行了，一块石头落地了， 对。我都逮捕了吗？可不一块石头落地了。 对呀、 啊啊， 对呀、 啊， 就这个、啊、恐伤肾， 哦、 不要爱惊恐，哎，这样，对不？ 惊， 哎，惊是惊 啊， 这惊是突然间的来的声音， 哦、 就吓一跳， 哦、 是外来的感受。惊、 哦， 你要有准备，就绝不吓一跳了 啊！ 过年过节放花、放炮、放大料响，叮当，他有准备，他准知得响， 哎、 大麻雷子，对不对？一响，叭，响了。那下有下着的吗？ 哎，没有 下着， 绷着的。 对呀、啊哎，我昨天就下着了。 你呀、啊， 我吓一跳 啊！ 回家的时候刚一进胡同，就砰！ 嗨， 太我吓一跳！我回头一瞧啊， 谁放炮？ 哪儿放炮？爆米花的。 嗨， 爆米花把我吓一跳。 嗯， 如果我们要掌握好这喜怒忧思悲恐惊不超过了限度， 嗯， 注意这个情绪健康。那我自己我就注意这样 啊， 情绪健康，不论什么我都要沉住气， 嗯， 好好的想一想、 哎。 我认为我自己啊，别瞧我这样， 嗯， 我再活个十年八年，我认为没问题 啊， 哎，没问题。 再活个十年八年， 你信吗？ 你要再活十年八年呢，我能活个二十年。 呀， 哎， 看看 你瞧， 你呀、 啊，啊、哦， 能活 啊， 能活俩三十。 我 再活两三十， 嚯！现在我就60岁了。 再活两三十， 再活两三十，120岁。 不，你再活两三十， 是两三十60啊？ 再活两三十， 怎么两三十啊？ 就这10月30，11月30， 我完了。 听完了马三立、王凤山合说的情绪与健康，下面咱们接着聊马三立赴朝慰问时发生的故事。有一次去慰问演出啊，